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。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，他可是个认死理的人。这件事儿啊，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， 他能愿意？ 哎，大张哥， 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 啥办法呀？ 出局。 这个办法能成吗？ 能成吗？ 准成。大张哥，你陪秋菊坐会儿，我先回去。省得兰花婶来了呀，多心。 哎。那你写个纸条，我见了小丽。 还用写纸条？ 那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大郎哥， 我 给你看看。 好，好，感情真挚。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找对象也改革了。 大郎哥， 天天见面。姐拿到的情书哎， 你真好， 不好我还不跟你说呢， 大大哥。 哎，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哎呀，秋菊。 家就是顶天的，唐山瓷器金边的， 电视。 里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里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新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，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之前儿的。这简直是他妈贩卖人口！ 是， 他就是拉筋弄人放心了屁，咱也买，买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 你说咋唱啊？我是没词儿啊。 哎，大哥！哎，大哥，你看你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在困难的时候啊，要看到光明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前两天我要的那些彩礼呀、啊，黑板上的字儿擦去。 和小凤鼓捣着兰花，卯劲的要彩礼，把亲事要还了。哎，那个兔崽子，我妈，我妈， 他爹唱着说。

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 thank you.

横行霸道在朝中，你去害忠良有多少，去占我府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已除根，偏偏我逃出在京城，小生落得凌云志，兵斩你奸贼不容情。想兰朕终身许配我，想靠我班子难上难，小生我有出头日，斩你父子才心散。

杨若小姐拉我进至严府，定然是羊入虎口，性命难存。我若一死，岂不断绝忠良之后，灭了曾家，好歹根苗，我父之仇何时得报？这血海深的冤，何时能伸？何患死而不惧？来来来，小姐头前带路，去至严府见过你家祖父，任凭发落。